我也爱你。现在我得走了。我爱你，奥斯瓦尔德。 这位单纯的可爱又野性十足的野塞尼亚，人们或许已经忘记了他的扮演者的名字，可是人们却忘不了为野塞尼亚配音的李子，足见李子的配音功力和他声音的魅力。在电影《基督山伯爵》里，李子为基督山伯爵的情人麦子戴斯配音，这是位内心里既矛盾又痛苦的妇人。 怎么忽然那么忧愁啊？ 本来今天晚上我不想告诉你的，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短暂的幸福。 怎么会是短暂的？幸福刚开始啊。 不爱的吗？要知道我原来想明天跟你说的，我太脆弱了，不能做一个水手的妻子。你心里真正爱的是海洋，你一走就是几个月几年，海陪伴着你，抚摸着你，爱护着你，安慰着你，你有了海洋就永远不会觉得厌倦。可我并不是那么爱陆地。陆地是坚硬的，无情的，我太脆弱了，对付不了他。爱的吗？只有在你怀抱里我才觉得有力量，可你又总是离我那么遥远。 你只要看到这个戒指就会觉得有力量。 等等，不爱的吗？你必须在海洋和我之间选择，到底给谁？是给海洋还是给我？要是送给海洋就把它扔进去，要是把它送给我，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，梅赛德斯。我已经选择好了，我不会把它给海洋的。可是海洋是我的老伙伴儿，我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，梅赛德斯，所以你别见怪。我们得快一点结婚，快一点。你成我的妻子，我就不会走了，我亲爱的。Mercedes，还有什么能使我们两个人分离的呢？ 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。 现在，你可该跟我笑一笑了。亲爱的， 来找你，我感到羞耻。别这样看着我，我是弱者，我知道。你只为自己着想，只想到自己要报仇，没想到我也在内。 你那样的冷酷无情和你那种残忍的行为，使我更懂得从此我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应该恨你，可没有你我就不能活。你使我不再害怕了，不再那么理性了。 你有什么要求？ 饶了我的儿子。我愿意跟你一起走。我知道这样我再也见不着他了，我宁愿这样失去他，只要他能活着。我求求你饶了我的儿子吧。菲尔娜已经身败名裂了，下面就轮到我这个弱者了，该向我报仇了。可别在我儿子身上报仇。 维护自己的荣誉并不是报仇，梅赛德斯。 一个人的荣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，而在于自己怎么想。你说你还爱我，那这句话是不是骗我的？真挚的感情完全可以不顾别人是否对他蔑视，我就是个例子。 梅赛德斯，我不能让别人利用我的宽容来炫耀自己的胜利。我现在只剩下我的尊严，这是我活下去的力量。 哦，我求求你体谅我吧，饶了我的儿子，饶了他为了我爱。 欣赏了麦斯戴斯，再请听墨西哥影片《冷酷的心》里阿依妹的配音，这也是梨子配音生涯里的一个重要角色。 我要你回答我，那个男人是谁？ 真没想到我们见了面竟是这样。我们很久没见面了，你简直像个审判官。 你还没回答我。 哦，他是个捕鱼的，有时候带点鱼来，我买过他的。嗯，这儿太寂寞了，无聊透了，我们谈谈正经事也聊聊。 看他那个样子不像要跟你谈所谓的正经事。 再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，不，他脑子有点不正常。 一个疯子，硬汉子，你就喜欢这样的人。 得了吧，我和那个男人之间的事情跟你丝毫也没有关系。 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雷拉多。哈哈， 这才是真话。雷纳托，几个月的修道院生活对你没作用。我夺了他，至今你还痛苦是吗？再说也不是我夺走的，我到巴黎去了，让雷纳托还留在马德里，就是让给你的，你自己傻没征服他。再说我们不能放过他，这个你也很清楚。那时候我们几乎破产了。 阿姨妹，别说了，你在订婚的时候答应过我使他幸福。丢掉你轻浮的举止吧， 这你可以放心，会使他幸福。不是按你的罗曼蒂克，而是用我的轻浮的举止，叫他爱我爱得发狂。 你这个妖精正配魔鬼胡安，可是你绝对办不到。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雷纳多， 我要揭穿你，我要告诉他是你嫉妒我捏造出来的。你一直在爱他，已经爱得发痴了，他一定会哈哈大笑。你愿意处在这么可笑的境地吗？ 你再也瞒不了我了。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你整天不出房门，连你丈夫也不想见的。你收到的信不是你妈妈写的，是魔鬼欢写的。 是，怎么样？ 那么亚妮娜说的是真的？ 我撒谎已经撒够了。是的，过去我是魔鬼欢的情人，现在我还爱他，简直要疯了。我痛苦的只是他带走了莫妮卡。

你好，我还以为是爸爸来看我给他买的东西。 不不，我是汉姐。 什么事？ 我是来告诉你，你爸爸出了事儿了。 是叫车撞了？ 不不，他刚才从警察局里给我打来了电话。 他在那儿干嘛？ 你绝想不到，汉姐，他给逮捕了，说他贪污了一笔钱。 卡尔贪污了钱？ 是的，当然他没贪污，可是别人不相信。 我这就去找他，监狱在哪儿？ 你等一等，你等一等，监狱在高尔森街，可他电话里说不要让你去。 我当然要去，别拦着。 你真不听话， 我白给他买了这么多礼物。 哎，不要激动，你坐那边，你坐这边。 我给你买了好多生日礼物。 生日就那么回事，要是有蛋糕你就吃吧。我说汉姐，是这样，我想不用多说。 别说了，你是冤枉的。 不过得花好几个月才弄得清。 什么？不会的，那个贪污的他们准能抓到。 他们才不管呢，硬说是我。 得请个辩护律师。 对，不过先要解决你怎么办。 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 这样不行，他们跟我说了，你得去养育院。 我才不去养育院呢，我不去。 活脱脱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，若是没有精神准备，还真猜不出竟是李子的声音。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作，改编后的影片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影片里美丽善良的艾斯米拉达更是千万人为之倾倒。要为这个已经深入人心的人物配音，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。 歌词都是你编的吗？ 不是，谁也没变，那早就都有了。我只是把我的记忆、烦恼、痛苦和愿望再回忆起来。 你真幸运，对你就这么简单。 你是诗人，你怎么变的？ 啊啊，我嘛，一下子是写不出来的，我得找啊。 哪儿找？这儿。可怜的干果，你为什么干这一行？ 我到处流浪，只能以此为生。6岁成了孤儿，长大了什么都干过。我还当过兵，可我不够勇敢。我还当过修士，可又不够虔诚。我喝上了酒，我就下了决心当诗人。我写了好多书，有一本是600页，写的是1465年的那颗彗星。 为了个流星，你写了600页，真累人呐！现在都结束了，用不着再忙活了。你当乞丐了？ 乞丐？ 对，夜里人们来到街上，那时候，你等着，杀死他们。 哦，不， 不然，你就偷他们。 可是这。我手脚很笨 的。那么你就去当要饭的，瞎子，缺胳膊，缺腿，随便你挑。 但是我很健康啊。 我说这些都是吓唬你的。你要愿意就跟我一起干，还有家里，你可以帮助家里写字。 他写字？ 对，跟你一样。明天你看我教他新字，是吗，家里？菲比斯。 菲比斯，意思是太阳。 我知道。 他是个好射手，也是个神。 神。 在古代神很多，随你挑选。 我选定了。 真是奇迹王朝。刚刚是没吃的，没睡的，还要我死，一转眼得救了。